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喂，韩永啊，喂，今个礼拜咧有咩科幻片啊？好似一套咁多， 好似得一套，勉强算啦。 算唔算科幻片？系玩嘢嘅啫， 玩嘢系啦。我 呢个超低能特工队系嘛？超低能 特工队啦， Superhero movies 系啦。咁其实你睇过下啦，咁 睇过下咯， 搞边科噶？ 其实主线都系玩蜘蛛侠嘅。 哦， 例如佢係 蜘蛛俠，有蜘蛛俠嘅咩？ 佢裏面叫 Dragonfly 啊，中文 青蜘蛛俠係嘛？ 應該就蜻蜓， 即係佢係玩蜘蛛俠嘅嗰隻嘢。 佢就最初開場都係同蜘蛛俠差唔多啦，佢係一個學生咁，跟住俾隻遺傳因子改良咗嘅蜻蜓咬親。 哦，即係個大狼係玩 咁跟住隻手啊，生咗啲刺可以爬牆啊咁。 嚇，蜻蜓就係咁嘅咩？ 最尾都識飛嘅， 無厘頭 嘅。咁其實成套都無厘頭，例如有啲 有玩邊個超人㗎？ 裏面都玩好多超人啊。咁嗱有神奇四俠嘅噴火俠啦，隱形女俠啦 ，OK， 哦，彭美拉做 嘅，彭美拉做啦，當然個隱形女俠 專登條拉鏈拉低好多嘅係嘛，拉到落肚臍咁 差唔多肚臍啦，咁個噴火俠話噴化火成個搭咗落去啊， 燒埋自己 飛 ，OK， 咁仲有邊個啊？ 仲有 X 教授，佢就揾個黑人做啦，仲變咗成家人，有個公仔做嘅 BB X 教授添， 咩意思啊？ 即係揾個塑膠公仔話啊，依個係佢個仔， 成家人即係笑佢啲乜嘢嘅？ 笑佢，我諗笑佢揾個有個黑婆係扮佢老婆咁話啊，佢啲仔又有超能力，又係光頭咁，笑佢光頭嘅，冇乜特別。 我即係成家都光頭咁樣， 夾硬惡搞，又話哦，一睇就知你個仔啊，個個都坐輪椅。 哦，成家都坐輪椅嘅。 係。 搞錯啫！ 誒，佢唔係坐輪椅，佢有時踎屎塔啊！ 即總之坐喺度 揸電單車啊！ 哦 ，OK， 咁但係主線都係玩翻個青蝙蝠。 另外有狼人啦，咁啊當然都係出咗一鏡一個鏡啦，咁一嘢就自插啦。 OK， 咁仲有咩超人啊？即係咁多啫咩？唔好多啫喎。 都唔係好多啊，主要都係玩 Marvel 嘅， 其實喺美國呢套戲係耐少少㗎啦，即係唔係而家嘅， 今年年頭㗎啦， 係咯，因為佢玩翻會見到而家最新嗰啲Iron Man嗰啲咯， 佢玩翻嘅都會係啲舊少少， 即係當時嗰啲戲咯，可以咁講。 同埋主線都係照蜘蛛俠啫，例如爬牆咁啊，隔離只貓喺度爬緊， 即其實都 so what 咁啊。 例如佢救個老人家咁，將佢掟開，結果就掟咗個垃圾車度， 係、哦、啊， 即係全部都係幾惡搞啲， 唔好太認真， 大家唔需要太認真睇到。 啲特效好渣嘅， 可以接受啊，以咁嘅低成本製作嚟講， 其實冇咩嘢想講嘅，只不過搞笑。 完全冇任何嘢搞，就 上次嗰集。玩戰狼三百嗰集好笑啲，呢度好笑。 我諗戰狼三百過癮啲， 咁啊，我都覺得好笑。 做嘅就都幾多，例如有星空奇異啊，數據先生做啊 ，Data 做啊。 即係其實好多人客串嘅，呢出就 拎得跟 Two and a Half 嘅 白頭佬 啦，都好多人客串嘅。 白頭佬就不嬲都出下㗎啦，喺呢套咁嘅搞笑片裏面，搞笑系列。 係啊，咁主要都係。多人客串嘅、我諗 嚟緊有一套好似玩災難片㗎嘛， 哦係， 成個自由神像潛咗水 啊，扮嘅係啊，扮 啦，咁呢套有冇嘢講先？嗱，冇嘢講，我哋又下一個題目㗎喇喎。 咁、我諗繼續啦，呢度冇乜特別嘢， 冇乜特別，即係純粹玩嘢嘅啫， 純粹玩嘢。 OK， 喂，咁另一套係咩？無野之城喎，其實就唔係科幻片啦，不過即係原來係即係今年香港一套比較特別啲嘅電影啦。咁啊，同埋佢係屬於一種叫做獨立電影嘅，即係日本嘅自主影畫啦。咁其實呢樣嘢香港好少嘅，同埋咧啲人係唔捧場，但係咧日本咧呢樣嘢其實好流行嘅。原來好多即係就算係藝人啊，佢哋咧都會有時自己揞荷包拍一啲自己電影嘅。咁當然有一啲係本身係可能係導演或者咩啦，但佢就唔想受啲咩投資者嘅掣肘咁啊。 劉德華嗰啲咩香港製造嗰啲算唔算係依類咧？ 劉德華都有揾老細㗎，佢嗰啲咩給他們一個機會嗰啲有嘅，都有老細。即係當然嗰啲老細係唔係電影公司啦，但係就未至於係佢自己揞錢出嚟幫自己拍套戲咁咯。即係獨 立電影嗰啲好多都係裏面嘅單位嘅人自己人錢出嚟拍咯。咁呢套《無野之城》其實係個導演本身啦，同埋佢媽媽，即係純粹係兩個人攞錢出嚟。 即係有少少實驗電影 feel。啊，聽講做嗰啲 唔係講實驗電影，因為套戲完成度好高嘅。 哦， 係啊，同埋好特別。 真係棒球員嚟㗎。 嗱，係啦，因為呢樣嘢就係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日本戲我哋睇好多打棒球啦。係係。咁、但係香港其實你可以話係未拍過嘅呢、這個題材。 其實就算運動電影，香港 其實呢套 亦 都唔係純運動電影嚟嘅，佢係講呢班棒球員同埋教練，即係啲平時嘅生活嘅。 哦， 啊、就唔係話即係講佢哋打網球係為佢即係唯一嘅主線，其實佢講呢班人嘅生活咯。同埋其實佢講好多嘢㗎，咁或者大家去睇下啦。其實我未睇嘅，不過我即係聽啲介紹，就我都應該會去睇下，因為幾特別。咁主要想講就係話，其實獨立電影 都應該支持下呢啲小型嘅製作，唔使全部戲都係。有少少倒霉 feel 啦， 冇錯，其實呢套戲好值得鼓勵嘅。咁如果多啲人出嚟搞，同埋其實政府真係 support 多啲呢啲獨立製作啦。即係我聽佢哋電台訪問佢哋講話，原來咧沙灘啊拍一個景啊都要俾4,300+蚊嘅。你整買起部機一拍就要㗎啦。咁其實有時呢啲即係政府如果真係有心推動電影，你應該開放翻呢啲咯。啊，係啦，即係蝙蝠俠嚟香港攞景，梗係收到盡啦，係嘛？自己有拍戲，梗係支持一下啦嘛。 應該啦， 應該係咁樣咧。咁或者我哋即係遲啲有機會咧，都同大家介紹下獨立電影樣嘢，或者日本嗰邊原來都有好多好多。咁如果你講科幻咧，日本反而獨立電影有好多科幻嘅喎，有啲自己揞錢出嚟拍啲怪獸片。咁你唔好諗，咁係咪好渣？唔渣㗎。OK 噶，上得大銀幕，佢哋嘅獨立電影咧，都係喺涉谷有一間戲院做嘅，主要。 哦，即係。 係啊。 即係 專播啦，當然唔 係 淨係喺嗰度播啦。咁其實嗰度會欣賞到好多呢啲咁嘅獨立製作。咁啊，遲啲幫大家介紹一下啦。咁、 啊、 其實以往都已經有好多噶啦。咁其實有碟賣嘅，但香港可能冇引入。咁遲啲同大家介紹呢樣嘢啦。咁 頭先啱講嘅蝙蝠好似又有其他唔同嘅嘢喎，有玩具，有周 哦蝙蝠 周邊嘅產品 出 喎。 Hot Toys 除咗出 Joker 同埋蝙蝠個新公仔之外咧，原來佢都會出架蝙蝠車啦，同埋嗰個新嘅電單車。 今次會係點玩啊？你例如之前咁出個有遙控車啊？ 哦，佢唔係嘅，佢唔識喐嘅，應該不過咧就可以1:6對應翻嗰個著衫公仔咁大個，可以擺翻個蝙蝠入去嘅。 哇，咁都好大架。 好大架，咁同埋著燈嘅架車有個車咪好多嗰啲藍色嗰射燈，佢有嘅著得燈嘅。咁今次嗰個啱啱舉行嗰個日本玩具展都有喺嗰度展出，咁都有啲相嘅，或者我哋都 po 曬相俾大家睇啊。咁電單車就簡單啲咧，電單車咁樣就趴喺度揸咁咯。咁都好正啊，都其實你唔買個公仔，買個車都得㗎。即係當然講緊嗰個蝙蝠車係今次同埋上一集嗰架，即係比較啲似裝甲車， 係裝甲 派嗰架啦。咁佢打得開啊，咁樣嘅，好靚嘅，真係好靚好靚。 另外值得一提就係蝙蝠俠將會出一個， 哦，你講卡通片， 會有一個卡通片啦，係。 哦，係啊，好似上一次 Matrix 咁咧，咪玩咗套 Animatrix 啊嘛，係就係揾翻嗰班咁嘅日本導演去拍嗰個卡通版嘅蝙蝠俠，咁啊短片咁。 係有6個短片故事， 6個 應該遲啲一 channel 會翻嘅，叫Batman 得Gotham Knight 哥谭城嘅武士， OK 呢個分分鐘有機會出中文版添啦，咁大個 title 係啊，係咯都有機 會，好正喎，睇過啲畫頭， 個氣氛做得唔錯， 做得唔錯，即係好神秘啊， 甚至佢 畫工又靚， 畫工靚啦，同埋個故事就會係介乎翻頭一套 Batman Begins 同埋呢套黑夜之神中間嘅所發生嘅一啲事 啦，哦，即係解釋翻中間有少少嘢嘅。 係係係。聽講話都會玩幾多嘢啊，甚至會玩到吸血殭屍蝙蝠俠啊咁嗰啲。 咩叫吸血殭屍蝙蝠俠啊？ 因為其實有一個蝙蝠俠其中有一個好啲外傳嘅故事好出名，就係蝙蝠俠對吸血殭屍啦咁。結果佢最尾打贏咗吸血殭屍，但自己都變咗殭屍嘅。 即蝙蝠俠變咗吸血殭屍。 係咁，但佢 即係純粹個 呢套都會戲上戲咁玩嘅。 哦， 即係係， okay， 一個都幾特別嘅，即係啲 出咗未㗎？出咗碟未㗎？ 美國就應該出咗嘅，呢個禮拜出咗，呢個禮拜出。 咦？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我諗起 Chang V 有機 會 翻 嘅，因為通常佢哋都翻嘅呢啲。 O K， 例如上次正義聯盟到卡通，佢哋都竟然有翻。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 ，Batman 仲冇啲嘢嘅咧，定係 之後再同大家補充啦。 咁原來嚟緊都有幾套戲都會上啦，都叫 Meet David， 即係其實係科幻片嚟喎。咁佢哋香港譯名叫做《大哥號玩轉地球》。 大哥號？ 係啊，即係其實就講啊，係咪 Eddie Murphy 做？係嘛？ 係 啊。咁佢係好得意嘅，講佢哋係外星人，都係搞笑嘅，同你大家唔好咁認真。佢哋外星人嚟嘅，咁佢隻母艦係咩嚟嘅咧？原來就係一個人咁大嘅Eddie Murphy。 哦， 係啦，咁其實佢哋係縮形嘅，佢哋好細個嘅啫，即係粒色咁細嘅啫。咁對佢嚟講，嗰隻已經係母艦嚟嘅。咁佢喺嗰個巨型嘅，其實係機械人嚟嘅，但係佢係人咁大咯。 叫想要彩。 咁你可以咁理解嘅，不過縮水版咯，即係佢個所謂母艦就係人咁大。咁有時嗰隻跌咗落嚟啊，咁跌咗人個杯咖啡度啊，咁都有嘅。咁純粹搞笑嘅啫，撞佢又唔爛啊，咁同埋又做啲表情又好生硬咁咧，咁啊純粹玩搞笑位啦。 啊 ，Eddie Murphy 都好耐冇戲上嘅喎，今次會唔會將緊谷底掟翻上嚟啊？ 咁啊唔知啊，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又係叫做一人扮演幾個角色，不過佢都唔係幾個，都係主要扮個艦長同埋個機械人啦，所謂係咯，就係咁咯。咁呢套嚟緊都就係上嘅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話都係幾套啦。Liquid Cage 咧，之前咪有一套叫做 Lex 嘅，即係講佢可以知道未來兩分鐘會發生咩事嘅。咁嚟緊原來佢另外仲有一套科幻片咧，叫 Knowing 嘅，即係知道咁啊。 知道。 係啦，咁呢套其實就唔係講佢有超能力啦，就講佢哋咧唔知個仔定個女嗰間學校啊，咁啊即係話喺以前起嗰陣咧就埋咗一個所謂 time capsule 啦，唔知道大家知咩叫 time capsule 啫？其實 時間囊啦， 係啦，時間囊，但唔係時間機器啊！大家唔好搞錯。其實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好多時啲人就會將一個嘢或者餅乾罐咁擺咗當時嘅一啲嘢入去，咁可能加十年啊或者幾多年之後咧掘翻出嚟， 係 啊，咁就即係咁嘅意思，即係保存咗呢樣嘢一段時間。 佢個時間囊又好特別嘅喎，唔係過去嘅嘢。 唔係，其實 係 佢嗰個學校起嗰陣，即係電機嗰陣埋咗落去嘅。咁係咩咧？就當時嗰班小朋友畫嘅畫，咁其實冇乜特別啦，即係都紀念嚟。咁佢又唔知十年後幾多年後就掘翻出嚟，即係有紀念儀式嚟嘅，掘翻出嚟。咁啊，發覺咧裏邊有一幅畫咧，原來咧係暗藏咗一啲嘅玄機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就講佢哋嗰幅畫咧就係當時一個女仔，咁啊寫全部數字嚟嘅喎，佢唔係公仔嚟嘅喎。咁呢啲數字咧，咁啊講啊 ，Nicolas Cage 本身係一個數學家嚟嘅，咁佢就將啲數字解咗碼。咁原來呢啲數字咧係全部都係暗指所有歷史呢幾十年嚟發生嘅大事，即係包括911在內嘅。咁呢套當然佢哋亦都話係好大膽，即係夠膽出資夠膽講911少少呢啲嘢上去。咁原來咧，除咗呢啲已發生嘅之外咧，最尾係一個好大嘅災難，關於全人類嘅存亡嘅。咁呢套戲就講佢哋要去即係救啊，係啊，即係阻止佢發生，即係點樣救翻，即係全人類咁樣嘅。咁當然中間有好多人都阻佢哋做嘢啦，即係可能有啲唔我唔知道嗰個咩事嚟嘅，我哋都仲 OK， 即係暫時係未上啦，呢套可能嚟緊係下年嘅嘢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 咁仲有啲咩？ 風雲啦，香港套風雲啦，即係阿郭富城同阿鄭伊健嗰套咧。咁而家其實拍緊第二集喎。係啊，咁知唔知啊？有冇聽過呢樣嘢？ 咦，仲阿 sa？ 有一曬做，喂，好似係咪話何家勁會做無名喎？ 真係唔清楚。 係咯，聽聞有啲咁嘅傳聞啦。 反正 你覺得得唔得？ 造型都等於中華英雄啫。 你覺得咧係咪 OK 啊？何家勁做 OK 係嘛？ 唔係嗰陣亞視嗰個造型就得啦。 哦，咁唔會戴假髮㗎啦，即係乜無名好似黑頭髮嘅， 無名黑頭髮 正常啲嘅，咁啊都似咯。咁嗰時成日有話個傳聞就話呢套戲開咧，劉德華又會跟住學，即係又跟翻拍呢個《無名傳》。咁其實嗰時拍唔成，佢又唔拍。咁而家聽講又可能又會拍翻咁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傳聞啦。咁但係《風雲二》就只拍緊㗎啦。 應該泰國做拍緊。 拍啦，係啦。咁同埋今次聽講話，即係會由投名狀裏面即係搞特技嗰、那個，即係嗰邊咧搞翻啲即係特技嘅。咁佢話今次都用咗得南莫特技啦，即係咁啊，唔知係好定係唔好啦。咁啊，佢又講到咧係會做得好靚嘅，即係唔假嘅咁。咁大家到時睇下點樣啦。咁啊，同埋咧嚟緊咧，另外三國啦，就唔係劉德華嗰套喎，係吳宇森 嗰套 啊，卡斯好勁啦，梁朝偉做周瑜係嘛， 金城 武做 諸葛亮 啊。咁主要係講佢兩個鬥啦。咁同埋呢套戲咧係分上下嘅。咁七月嚟緊上嗰套咧就上。咁下嗰套好似大概係聖誕嗰頭會再上，咁 早排啊發生啲意外咁啦，就即係火燭啊， 真係火燒連環船。 係啊，真係啊，咁啊，即係唔好彩有一個即係燒親嘅，好死燒死咗，燒死咗，咁啊，咁都好大件事啦，咁所以都咁不過呢套戲都應該 期待 㗎啦。 係 啦，嗱雖然同科幻冇乜關係，但係不過而家三個呢個題材。 好戲啊！ 同 game 真係冇辦法再分開㗎啦，咁所以我哋一定會講。 咁我諗一般人記得嘅三個，可能係三國無雙喎。係 冇錯， 劉 冇錯， 關羽雲長多啲啦。 喂，講起跳少少講先，三國無雙你記得嗰時咪出過套高達無雙嘅？ 哦，係 嗱，香港我唔知幾多人打啦，因為係 PS3 嘅嘢，咁 PS3 先唔係過買。咁原來高達無雙，咁佢咪有隻武者高達，一出咗隻模型喎。 啊、 MG 係啊係啊，近呢個禮拜出嘅咯。咁啊，睇網上啲人即係 po 出嚟都，其實我覺得幾靚嘅。咁同埋裏面咧，佢用嗰啲件啊，都好多係即係道金道銀色啦嚇，咁唔係真金啦，都整得唔錯。咁都係好複雜下嘅，即係佢係一個基本嘅卡多奇高達咧，再加啲夾上去嘅，咁啊都有排砌啊，我諗到。嗱，我就覺得好靚，不過我唔知道香港人中唔中意啊，因為武者高達咧，上一次 Gundam Fix 嗰只咧，就真係。跌價跌到百幾蚊咧，都好似清唔曬貨。 其實我都唔係好接受。 喂，但呢個係卡多奇版嚟㗎，你搞清楚先。 但係如果係環太無嗰隻造型咧，咁都仲可以。 佢都算係環太無，不過佢係真實比例咯，係真啊嘛，真係咯，真武者啊嘛，佢哋呢個叫做。 如果係環太無， 即 係 你反而唔中意佢係等即係高達咁嘅比例嘅。 可以講啊，係。 哦，即係 Q 版你覺得 OK？ 係。咁冇得講啦，咁真係好睇香港嘅，即係大家點睇啦？即係其實靚我都覺得幾靚嘅。 應該有翻一定信心嘅。 係啊，咁大家可以出去睇下啦。香港嗰邊咧就派咗貨㗎啦，九龍呢邊好似唔係度度有賣，咁大家出去睇下。嗱，香港島嗰邊係有嘅。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咁我哋真係可能要講一啲新戲啦。咁啊，有一套叫 City of Amber 嚟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又係下年會上，咁佢基本上又係講一對年青男女咁，咁其實佢唔係講現實世界㗎啦，佢即係假設有一個地下嘅城市，咁講嗰啲人類呢住曬落去嗰度嘅，咁但係佢哋有危機呢，就係佢哋嘅電呢有一日會用曬嘅，即係佢能源啦，即係意思係，咁佢好得意嘅，即係玩嗰啲電燈膽㗎，即係佢唔係話科幻係好先進㗎，佢玩好落後嘅嘢嘅，即係好似大家唔知因啲咩事，唔知係戰爭，唔知乜嘢原因呢，就匿曬喺地下度住㗎嘛，咁佢初就冇解釋嘅，就總之嗰啲人出世已經喺嗰度㗎啦，咁嗰啲後生仔呢，唔知道十幾歲呢，就會被人派遣去工作嘅，即係唔係你揀你去做咩工作嘅。咁、 哦、 當然中間嘅主角係啦，就俾人派咗去一個佢唔係佢想做嘅工作啦。咁初初佢哋就即係講佢哋去走咗去查啊，即係一啲嘢咁樣嘅。咁、大概最尾咧就俾佢發現咗個真相，其實嗰、那個城市其實你可以走出去嘅、哦，即係佢哋個個都唔相信可以走出去嘅嚇。咁、啊、原來後來佢發現咗一啲秘密咁樣啦。咁其實呢套戲係原來都即係會期待喎，原來喺美國嗰邊，香港就未有啲咩。 之前其實都好多類似題材嘅，例如廿三世紀大逃亡啊， 係，甚至乎你話一九八四啊，根本都係玩緊呢啲啦， 都係玩緊呢啲咁嘅社會。 冇錯，就算你玩 True Story 係咪啊詹基利嗰套，佢都係玩呢啲嘢㗎，即係你都係講啲人混咗喺一個地方。即係你一般人覺得冇問題㗎喎，但係男主角就唔知點解硬係即係覺得唔得嘅，我 要 突破呢樣嘢。 甚至之前嘅《The Island》都係 哦，係啊，係，即係其實呢啲戲咧就啟發大家咧，即係諗啊，其實我哋住緊呢個世界，其實係咪都要做一突破一啲嘢？唔係人人話俾你要咁樣生活，你就淨係跟住呢個模式啫。即係你可以係講呢樣嘢，咁其實亦都係啲科幻經典片，好多係講呢啲。以前有一套叫《Brazil》嘅，唔知叫咩咩咩奇想天開，哇！嗰度真係好犀利。即係呢度係 一九八四相同作 嘅係就引申就佢就當然科幻好多啦，影像上都好多玩嘢嘅嘢㗎。 突然間有人彈對翼出嚟啊！咁嗰啲， 同埋佢就係玩啲科幻咧，係好 classic 嗰種，啲人個電腦係好似部打字機咁樣噶嘛，即係佢唔係話先進嗰種碌㗎。 哦，係， 係啊， 即係佢哋啲傳送係對落個桶度咁樣彈過去， 即 係 佢係好落後咁先進嘅啲嘢，好奇怪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如果你係 classic 嘅科幻， 我諗最經典就係睇翻個主角阿媽拉面皮嗰幕啫。 大家可能唔知有冇睇過啊呢出嘢。OK， 咁我哋又繼續落咯。咁就除咗呢套之外咧，咁另外有一套啊叫2012啊，其 其實2012唔知道大家有咩特別 ,2012? 原來2012呢就係傳說中嚟緊嘅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啦。 係啦，即係計上次嘅1999年9月9日呢樣嘢落茶丹馬斯之外。2012? 咪就係瑪雅囉。 瑪雅文化。係 呀。 計嘅年歷係計到。 係啦。 2012 啦。咁唔知啦，啲人即係傳說就話嘩，咁佢個日歷咁精準。但佢個日歷就唔知點解喺嗰日佢有日子㗎喎 ,2012 唔知12月20幾號總之聖誕過唔到聖誕。係。係啦，咁玩完㗎啦，全個世界咁樣。咁呢個暫時都係一個傳說啦。咁如果你講傳說都仲有好多嘅，話咩今年奧運係唔係上次奧運係最後一屆。 所 以呢個係由一個所謂未來返嚟嘅人 John Pilter 去話啦，即咁但係你係咪真咁啊。睇下啦，呢個就好快知㗎啦。 裝挑戰嗰啲嘢應驗率其實唔係好高 嘅。咁睇下邊個覺得啦，喺啲靈異愛好者嚟講佢哋覺得好高嘅。咁嗱，咁呢個2012其實冇詳細資料啊，就知係關於呢個末日喺度末日電影。 其實有啲 B 歸嘅電影都拍過呢個題材㗎啦。 哦。係。咁呢套就可能會大製作少少啦，即係正式即係將2012呢個主題，即係當然啦，因為而家興呢個即係災難片嘛，咁實會講㗎啦。咁呢度未有資料嘅，咁話一話俾大家聽嘅啫。 賣個關子先啦。 係啦，我哋都唔知嘅實質，因為係啦。咁就同大家講嘅另一個消息呢，就唔知大家知唔知邊個係呢個 Stan Winston 呢。咁其實佢就係一個好出名嘅特技師嚟嘅。咁佢就幫過邊套戲做特技呢，就係 Alien 嘅第二集啦、Jurassic Park Lost World 啦、Batman 嘅 Return 啦，同埋呢個 Terminator 嘅喎，即係 Terminator 其實就應該係佢最係啦第一集，即係佢應該係好即係好出名嘅其中一個作品，即係就係當時即係化嗰個 Terminator 爛咗一邊面嗰個妝，其實係當時嚟講係最 top 嘅特技嚟嘅荷里活。咁點解會提到呢位先生呢？原來佢就係啱啱喺今個月過咗世嘅，咁就係喺6月15號咁就病逝嘅，咁即係享年呢個62歲啦，咁就其實就算係一個損失嚟㗎，即係科幻界係連電影界都係。咁佢拍檔過嘅當然係好多大導演啦， 即係 賓士不保啊 ,Cameron 啦、 啊、係啦 ,James Cameron 啊咁樣啦，咁大家都覺得好惋惜嘅。咁如果大家即係都可以睇返佢啲舊作啦，去紀念下佢啦。咁同埋嚟緊呢，唔知大家知唔知之前呢有一套即係怪怪地嘅卡通片，咁有人覺得好正啊，就係、是、呢個叫 Blood the Last Vampire 嘅喎。咁其實就係啦，小嘢啊，就講嗰個有條扎孖辮，跟住著個黑色水手服嘅女仔，係揸住把日本刀去打殭屍嘅。 佢其實有電影版同埋亦都有電視版。 哦，係卡通係啊係啊，咁但係電卡通嗰個版本就唔係咁同嘅喎，啲造型都改曬嘅喎，即卡通啲咯，個樣即係純良啲囉，因為電影版個樣好辣㗎、個樣係啊係啊， 咁但係都係環繞住美軍有關。 點解我哋無端端係啦，冇錯啦，點解我哋無端端又講返呢度咁舊舊地喺度一套嘢都，原來呢嚟緊有套新戲人數嘅，咁由呢個韓國嘅全智賢去主演㗎喎，咁我睇過啲劇照都係扎返到條孖辮咁，咁當然高大好多啦，比起卡通片入面 好似大咗少少喎。 佢唔係著水手裝嘅。 哦，咦？咁 即係當然詳細資料唔知啦，但係呢套戲呢好快都會上映㗎啦、即係唔使等好耐啫，即係嚟緊就會上㗎啦，咁係美國嗰邊拍嘅，咁我哋遲啲會同大家再講多少少啦。 少少變咗殭屍獵人嘅 feel 呢， 你講好似 Buffy 嗰啲 係 Buffy 啦， 唔知香港啲人可能都唔知邊係 Buffy 啦。 Buffy 係美國一套頗為受歡迎嘅電視劇啦，咁係講一個擁有殺即係比正常人速度快啲同埋大力啲嘅女仔去 係呀、即係佢命中注定呀、係要殺呢、這個佢即係同啲殭屍嘅對象、其實呀、當年亞視呢嗰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呀，其實就是由呢套美國嘅電視劇抄返嚟嘅， 都唔止嘅，仲有 咁、當然唔止抄呢套啦，佢好多套卡通呀都抄得埋，唔講我和殭屍啦，咁就 MSC.S. 美神都有嘅， 哦，唔止添啦，咁啊好多好多好多啦，咁呢套傳之前呢套就 到時會點應該都好多特技嘅，因為佢呢套裏面嘅所謂殭屍咧，同我哋頭先或者西片其他殭屍好唔同，佢今日怪物， 怪物， 怪物，佢哋叫做翼手啊嘛，係 翼手， 即係隻手係翼嚟嘅， 其實好似蝙蝠就冇咗隻，係 啦， 嗰啲蝙蝠翼咯， 係啦，其實係怪獸嚟嘅，嗰啲可以講， 佢嗰啲唔係正常殭屍嚟嘅，嗰啲係啲因為錯誤嘅實驗做出嚟嘅怪物嚟嘅啫。 是其實那個女仔是不是自己其實是殭屍來的， 那個就是真是殭屍、 即是那個小夜其實反而是殭屍來的、是啦，那這套戲遲些我們再有多些消 息，但是他已經是他族人最後一個、 他已經很老的了，他不是現代人來的了、 他是 封印了， 他是失了記憶的，是在越南被美軍找到帶了入境機來的、 他是什麼人來的，中國人來的，什麼人來的， 沒講什麼人來 的，最好亞洲人的， 亞洲人 啊、OK， 那這套戲如果遲些有再多些消息跟大家再講講啦，咁有一套叫 Twilight 嘅喎，唔知你知唔知係咩嚟嘅呢，有冇 冇印象 咁、就知呢套係又係變咗一套電影版啦，咁係12月12號會做嘅，即係美國嗰邊，如果唔知唔緊要，咁我遲啲再同大家再講下啦，咁都係類似殭屍片嚟㗎，我睇過少少啲畫頭，即係又係打咁，即係嗰個就真係似返啲正統嘅殭屍片啦。 不嬲很西片之中，殭屍都係一個幾主流的。 有大力啊嗰啲咁咯。咁除咗呢之外呢，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咪達文西密碼啦。 係 啦。咁原來呢嚟緊會有個即係叫做係續篇嘅嘢。咁當然唔係再查達文西啦。 其實 唔 係續篇，係前篇。 前篇係前傳。咁就係呢個同一個作者，亦都係同一個人物嘅喎寫。咁就係呢個 Angels and Demons 啊，天使與惡魔咁啦，或者 啊，叫做邪靈啦，或者 係啦。咁呢個就下年嘅5月15號先做啦，但係咧而家已經拍攝緊噶啦喎。係 都係 Tom Hanks 做翻。 係啦 ，Tom Hanks 做翻同一個人物，係啦，同一個博士 語言學家。 語言學家係啦。咁今次係查呢個教廷嘅一啲嘢啦。 係啊，都牽涉到啲神職人員嘅涉及啊，有私生子啊咁。 有冇怪嘢嘅呢呢套嘢其實定係純粹偵探片入面嘅。可能啲 影 像上交代得好 怪。 即係可能今年一咁你個印象上覺得有啲怪，但係可能最尾係冇嘢。 其實 達文西人為。咁 係。 咁係。達文西其實都冇嘢怪。 但係基本上都係一套偵探片。 咁係咁係。即係有少少今年一咁囉，開始嗰陣你覺得有嘢怪，但係最尾係人為。 咁最大嘅 twist 都係嗰個一路想維護呢件事，要刺殺爆教宗嗰個教士， 是 就係、是、個教宗嘅私生子啫。 哦，教宗有私生子喎，真係好大嘅秘密啊！O、okay， K， 哇！你穿曬橋，不過冇辦法啊！呢本小説咁出名， 呢本小説咁出名， 睇過人 買到， 通街都睇 啦。 O K， 得啦 ，O K。咁 O K， 咁我哋再繼續啦，因為今日其實要講嘢太多。係 啊， 咁原來福爾摩斯咧嚟緊亦都有一個係英雄版嘅喎，即係講原來一個劍擊高手，冇錯啦，即係唔係以前咁揸住煙斗喺度齋 talking 嘅。 啊，有冇華生醫生喺隔離咧？ 有嘅，有嘅都有嘅，但係呢個會講係後生啲咯。咁又唔係以前 young Sherlock 咁 young， 唔係細路呢個年青啦，年青版啦，咁啊詳細都唔知嚇，咁呢個又係嚟緊， 呢個站 又要睇㗎啦， 有資料啦。 咁同埋咧，上次咪忍者龜咧，咪拍咗套二馬國際咪拍咗一套CG 嘅卡通版嘅，即係幾靚啊！嗱，香港人就唔係太捧場啦，但係世界各地都覺得好好喎，因為佢做出嚟嘅 CG 效果咧。其實比其他嘅地方係唔止唔遜色，仲可以講係超越添啊！因為我睇過少少就即係佢嗰啲踩滑板穿過嗰啲地鐵啊嗰啲位啊，哇！啲場面真係做得唔錯㗎。 不過可能啲香港人覺得啲造型唔係咁吸引啦。 咁忍者龜係咁樣㗎嘛？ 唔 係 我指啲間角嗰啲嗰啲規格。 好啦，咁點解嗱？點解無端又講翻到舊嘢咧？原來嚟緊咧，佢哋下一套作品啊，《二馬國際》係做咩咧？原來就係小飛俠。日本嗰個小飛俠啊，即係Astro Boy 啊 ，Atom 啦， 係啦係啦，咁今次咧會係由好多咧好大牌嘅明星配音喎，咁當然我哋未有嗰啲使到啦。 其中一個就 Nick Cage 咯。哦，配個博士啊嘛，咩茶之水博士啊嘛，咁呢個香港應該會上啦，因為呢個始終都係香港嘅公司，咁啊。大家到時睇下會唔會捧場啦？ 我諗香港就會揾翻香港藝人配音㗎啦。 咁呢個一定㗎啦，即係上一次好似就係因為冇啊，係咪？ 上一次 冇 㗎，係 啊，咁啊好似都睇嘅人都唔係話咁多，係啦係啦，咁今次大家捧下場啦，都整得好靚下嘅，咁就原來 Harry Potter 咧唔係講到戲啊，原來佢而家整緊一個主題公園喎。 哦。 係啊，遲啲有得玩㗎，咁啊或者詳細遲啲同大家講啦。其實我哋今日真係太多嘢要講啊。咁就睇下先，新片就差唔多講完 啦。或者我哋講下今個禮拜有啲咩 玩具啊？ 玩具啦。 哦，或者唔係未出嘅，其實有啲。咁啊嚟緊咧，其實而家好得意喎，嗰間亞媽圖啦，嗰間玩具廠亞媽圖啦。咁其實而家咧就好似啊個細都想挑戰 Bandai 喎。咁佢 都應該㗎，老大過咗太耐啦 ，Bandai。 咁佢而家咧有個群雄嘅系列，咁就分做呢個洞啦，即係洞可洞嘅洞啦。咁同埋合即合體個合啦，同埋鋼喎，咁三個系列其實搞咩嘅呢？咁動呢其實就係玩波裝公仔，骨架公仔嗰種嘅。咁佢呢個直接挑戰呢個 Gundam Fix 啊，或者就係 Rebel Tech 啊，即係山口可動嗰啲嘅。咁佢近排呢就出咗隻Macross Plus 嗰三隻機啦，咁直接就係同呢個Rebel Tech對冚喎，都係嗰兩部嚟喎。 但係會唔會變形啊？ 我唔會唔會，佢呢啲係玩波槍公仔嘛。嗱，講明挑戰山口可動，山口可動都唔變形嘅，大家就玩啲動態嗰啲嘢咯。咁但係佢又大隻啲嘅。咁嗱，我唔知佢比例，因為佢冇比例嘅，佢冇寫嘅。咁會唔會其實係同遲啲1:60嗰個對等，我就唔清楚啦。咁就嚟緊咧，佢亦都會有一系列嘅超時空要塞嘅機咧會出啦。咁啊而家大家預訂緊嘅就係福卡嗰架骷髏頭機啊。1S 啊，咁佢今次咧會出咗1:60啦，即係用嗰時1:48嗰只，再縮咗做，但當然佢唔係話怎縮㗎，即係佢嗰度寫係全新嘅，冇全新嘅金型，冇錯啦，咁啊更加精細。咁佢一出咧已經係連埋嗰套我哋叫做寶貝鴨啊嗰套裝備，咁、即係當時麗的係叫寶貝鴨，就佢孭喺背脊嗰啲噴射器嗰啲係，咁當然佢係會有埋劇場版嘅，佢有劇場版同埋電視版嗰套都有嘅。咁、當然個分別就係膊頭嗰個變嗰個噴射變咗炮啦。係咁遲啲會出埋啊馬輝啦，即係喺劇場版入面嗰個 1A， 即係紅色間嗰架。係啦，咁亦都會有埋呢個寶貝鴨套裝啦。咁好似佢呢套套裝咧，遲啲會有得散買，即係如果你唔中意，你可以淨係買個飛機。咁樣都得嘅，咁但係而家訂緊嗰套咧就係成套齊曬，咁呢度同埋除此之外咧，即係戰斧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戰斧？就係 Macross 裏邊嗰啲 艦 載 機械人啦， 機人，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其實裏邊咪有隻好巨型嘅叫 Monster 啦，即係背脊全部係炮管啦。咁除咗佢之外，咪另外仲有三個唔同款嘅炮裝嘅機械人，係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佢咁咩戴頓斯攻擊，即係一隻手嗰隻艦插咗人哋隻艦之後咧打開。個蓋咪就係呢啲機喺度射飛彈嘅咯，係咯，同埋佢大戰嗰陣就見到成隻艦原來就好多呢啲機械人喺上面度，即係打緊啲天上嘅敵人嘅。咁戰斧咧，係咯，活動炮台啦。咁戰斧咧就係隻手係炮嚟嗰一款啦。咁亦都會出1:60。咁似乎1:60呢個 Macross 系列，佢哋會係重點會出落去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呢個嘅群雄啊，另一個系列就係合啦，即係所謂合體咧，咁就會計呢個銀河旋風之後咧，就會出埋呢個銀河烈風嘅喎。咁大家可能都唔係好知咩嚟啊，即係當然呢兩套嘢香港都 冇 乜做過。咁銀河旋風就之前出過㗎啦，咁其實佢係又可以有幾個形態，變架車又得，又變個飛機又得，咁其實怪怪地嘅嘢嚟嘅。 都唔係好 咁冇比例，佢一陣好大，一陣又變咗個車有幾大啊嘛，一陣變咗隻太空船，太空船嗰陣又好巨型嘅喎，咁啊無厘頭嘅。咁銀河烈風咧就其實係五架電單車合埋變嘅。哦，咁當然啦，銀河旋風同銀河烈風原來喺頭先我話動嗰個系列咧，亦都會出類，即係遲啲會出嘅。 哦， 係啊， 即係佢將全部 嗱三架添，銀河旋風、銀河烈風同埋呢個銀河疾風啊，銀河疾風就係一個火車綠色嘅火車頭變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會有啲比較我哋會熟悉啲嘅機械人啦，就係、是、戰國魔神啦，呢個超獸機神即係斷空我啦，咁同埋遲啲會出埋新嘅斷空我嘅喎，咁同埋呢個叫宇宙戰士啊，即係其實個面有啲似高達樣嗰個啦，咁嗰個就可能大家都唔知邊個噶啦，咁遲啲再同大家即係詳細講啦。咁除此之外咧，另外佢喺鋼嗰系列啦，其實鋼系列咧就係挑戰合金，係啊，超合金呢樣嘢㗎。咁佢之前出嘅就係無敵鐵羅殺啦，咁就係、是、其實大家即係新嘅都可能未點睇過啦，我哋就叫做都仲叫睇過。 派就變飛機。係 啦，趴喺度，咁但係佢其實要換曬啲嘢先變得機人㗎，因為佢隻手係翼嚟，咁根本變唔到嘅。咁其實掹翻個身出嚟，即係合翻啲手腳內咁咯。咁嚟緊咧，佢會出一架乜嘢咧？就係、是、太空保衛者啊，即係畫星 robot A 啊。 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嘅呢，就子母機呀。 係子母機啦。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我諗你介紹好啲啦。 啊，子母機喎，即係以前無線有做過 嘅。無線有做過嘅快空保衛者啦。 快空保衛者啦，咁佢呢個鋼系列當然佢可以變返子母機嘅，係合得睇嘅。咁但係造型上呢，我覺得唔好似武俠金雲嗰啲咁靚。 你話好似你話好四方喎。 四方咗少少嘅。同埋佢個顏色呢都即係佢又好似跟返動畫，咁其實就真係好灰色下嘅。啲 灰色喎，係中間一個紅色嗰個。標誌就比較， 即係唔夠以前舊嗰個合金咁 sharp 啦，即係係啦。咁呢、這個遲啲我哋都會或者 post 翻上嗰個片度，大家望下啲相啦。咁、嗯、遲啲再有多啲消息再同大家講啦。咁差唔多啦，咁我哋係唔係即係要講下啲評論啊，或者我哋係咪上禮拜仲答應大家會review 咧？係啦，講翻呢個 happening 啊，同埋即係破天荒啦，同埋呢個深海尋人嘅。咁我哋講嗱，我哋由呢個科幻與靈異嘅區分嘅開始入先，好唔 好？ 係啦，咁啊，漢允覺得科幻同靈異點區分㗎？係咪有鬼就係靈異，外星人就係科幻咧？ 未必一定嘅，我 未必一定 係主要基於。是不是基於一些科學化的假設？ 其實是你怎麼去理解，是吧、 啊、 即是一些很先進的東西，例如電腦，我都理解裡面有鬼，是吧、 啊、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或者見到鬼嗎？其實你一樣可以用一些科學的解釋、啊、原來其實那不是鬼來的、是這解這解一些錯覺或者一些什麼或者一些科幻的解釋。 科幻的解釋來源的 電波啊， 人的 spirit 人嘅能量咁殘餘能量咁啊， 或者有啲再科學啲話，根本你其實冇見鬼，只不過嗰個地方佢係 記錄咗 係啦一啲影像，你只不過咧你咁啱你個腦電波咧，佢即係提取到你的影像，你唔係見緊鬼，你只不過好似錄影機睇翻。可能幾十年前清朝嗰啲畫面啫嘛，咁唔通你睇清朝啲拍翻嗰啲紀錄片？你會好驚咩？唔會，其實你唔係見鬼，即係你解釋唔到，你以為你見鬼啫咁樣。係係。係啦，因為佢哋當然好多科幻上佢都有啲解釋，話地磁啊、石頭其實即係其實 會記錄咗。 冇錯啦，即係你錄影帶都用磁 力嘅信號。 係啦係啦，咁解啫嘛。咁你有咁啱去 read 得翻出嚟咧，咁你咪見到咯。其實你冇見鬼嘅，係一樣解到。咁所以唔係用嗰個主題嚟區分。嗱，或者好似 X file 咁啊，佢一樣講外星人又講鬼， 有鬼。 但我哋會將 X file 定為係科幻嘅作品，係咪啊？ 係 點解咧？因為佢係用科學， 因為佢用科學去理解，例如佢都有見鬼嘅集數，咁但係佢都係講話一個人死咗嘅殘餘能量啊， 冇錯。 咁佢會去咁解釋啦。 係啦係啦，其實個區分就係咁咯。同埋外國嘅作品咧，多數都會即係用科幻嘅取向多啲嘅。會唔會？ 我諗 除非 身上玩乜嘢啦， 係啦，除非嗰套直情係鬼戲啦，係嘛？咁。哦，咁啊唔係喎，咁你講個人有能力可以同靈界溝通都可以係科幻㗎喎、即係你睇下李心潔嗰套見鬼啊，即係我講中文版嗰套啊，我覺得後半段我覺得直情係超能力多啲囉， 即係 可以同鬼靈溝通，你可以理解係超能力㗎，係咪？即係好似嗰套電視有幾套啦，咩鬼線人啊咩，喂我理解嗰啲唔係咩靈異㗎，我覺得係超能力多啲啊，係 啊鬼線人或者 一種超能力 啦， 我覺得係咯。我覺得係咯，咁你李心潔嗰度見鬼位，你最尾你可以 stop 嗰啲死神嘅，咁你即係死神都只不過另一個空間嘅一啲生物啫，你可以理解係咪？即係你可以 stop 佢嘅，咁仲唔係？我就覺得係科幻咯。如果你玩到咁樣係咪？即係同埋佢要解釋翻佢嗰個眼角膜其實都係嚟自一個人捐俾佢，如果係有呢個超能力係可以見到呢啲嘢咁，我會理解成一種能力嘅一種超能力咯。咁其實除此之外呢，咁都仲有啲分嘢嘅，咁例如即係你科幻呢通常係點講呢，即係你係會假設一啲嘢發生，同埋呢你係分得好清楚呢乜嘢係真呀，咩係幻想㗎， 係 但係靈異嘅嘢呢佢好多時即係會 搞錯一啲 清楚㗎，冇錯 唔同嘅影像呀，或者咁講 係啦係啦，或者即係咁講呀，科幻嘅愛好者同靈異嘅愛好者，靈異嘅愛好者呢比較唔分㗎，即係佢假設性嘅嘢呢就調返轉就當真㗎啦，即係我見到有啲嘢呢係有鬼呀，有鬼呀，我見到點光呢飛碟呀，其實係咪好似有啲咁樣係咪，但你科幻嗰邊嗰啲人呢就唔係嘅，你話有你話 搵一個 答案啦，即係我會睇真啲先啦，你明唔明，即係我 OK， 我唔係話你呃我，你係見到一樣嘢嘅， 但你見到一樣嘢唔等於係你理解嗰樣嘢嚟㗎嘛。其實好得意啊，我之前睇過啲日本嘅節目啊，咁佢呢就係嗱，當然你知道日本好多靈異節目㗎，但原來呢同樣佢有啲解構呢啲靈異節目嘅節目㗎喎。咁佢會請返啲科學家啊，即係香港就唔多啦，得曹宏威 博士 一位。咁但日本原來有好多位呢啲咁嘅專係踢爆嗰啲咩見鬼啊 UFO 嗰啲嘢。 但我諗佢個態度好唔同啊，曹宏威係擺係俾人質嘅啫。 咁人哋成個節目真係最尾有真相㗎喎，唔係估喎。我睇過幾集嘅有一個。咁佢講嗰啲 UFO 呢，嘩你真係你開頭睇嘩呢架仲唔係 UFO， 我都覺得呢架仲唔係 UFO 係咩嚟呀，仲可以係咩嚟啊，點知你最尾發現咗真相之後，哦原來係一個幻覺嚟㗎。咁例如有一集呢，有班人係爬山嗰陣，咁當然當時係好大，唔知係好大霧嚟咩，即係主要佢唔係好清晰㗎啲視野。咁你見到好遠喺雲霧中呢，嘩有一排燈㗎，好光㗎喎，光好緊要，喂你去影埋相㗎，咁你影佢唔知影相影片㗎，即係你睇嘩喂仲咪飛碟，我哋睇到覺得你唔係飛碟係咩， 咁結果係咩呢， 咁經過一番去查究啦，嗰個節目成個鐘嘅，慢慢查慢慢查。 都唔會有飛機係嘛。 中間估錯咗好多嘢，因為佢冇辦法，你調查過程一定要先去估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㗎嘛，呢個科學精神。咁搞到最尾其實原來係咩呢，原來因為佢嘅視野唔清晰，佢睇到即係一片白蒙蒙裏面有一排光，呢排光好結構嘅，即係一定係人工嘅結構，所以你會覺得一定係一啲高科技嘅，而好你覺得佢天空，但原來唔係。當你企喺好高嘅山嘅時候咧，你到底望緊上定望緊下咧？有時你唔係咁分得清楚嘅。原來咧，佢哋望嚟嘅咧就係下邊城市嘅角度嚟嘅。原來嗰陣乜咧？就原來係市中心一個球場。 哦。 原來每到個鐘數咧，佢就會著曬嗰度嗰啲光嗰啲燈啊，嗰啲都好光。你知道球場啲燈幾光嘅咧？原來佢隔住啲雲霧咧都仲見到。原來真相最尾就係呢啲球場嘅燈啫。 即係射咗上去。 咁佢最尾咧真係上翻嗰個山，喺同一個角度影翻一幅冇雲霧嘅相，同佢原本影嗰幅相係完全一模一樣重疊翻嘅，就係嗰個球場嘅燈。咁你嘩你真係睇到尾，真係真相大白。當然啦，呢個節目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其他嘅 case， 不能夠盡錄啊。咁 幾得意喎呢個。 幾得意，冇錯，香港就好少㗎。嗱香港你整到迷啊，迷女郎咁，嗰套肯啊講下啲奇怪嘢已經好好㗎啦。唔好話再要解構，佢哋都冇能力去解構。 咁基本上都係買人片嚟播嘅嗰個。 咁啊 ,Adam 井嗰啲係自己拍嘅。 咁啊係。 係咪咁即係大家到底有冇個科學精神，即係去追查真相呢？咁其實科幻呢，其實就唔好以為啲人過成日諗埋啲奇奇怪怪嘢，其實鍾意科幻嘅人呢反而好想理解啲真相嘅，即係你唔好亂咁呃我，即係舉個例咁解咋嘛，即係我問你，你信唔信呢個世界人叫劉德華？信。咁就我話俾我就係劉德華啦，你信唔信？唔信。你要搞清楚是兩回事嚟㗎嘛，我信呢個世界有鬼，我信呢個世界有鬼㗎 ,ok, 但你同我話你見到鬼唔係一定係嘛，你明唔明啊，可能你昨日唔係見鬼係嘛，有人講好多，即係其實我都即係你 ok, 我喺 highway 見到有人行㗎嘛，咁係咁係怪啲，但係唔代表見鬼，佢又咪透明㗎，佢咩冇咁你俾唔俾我人拋流係嘛，即係拋流冇計行返出去啫，係咪 想 你知呀係咪，係啦你點知呀係咪，或者見到一個商場個魔冇曬人，無端端有人企塊玻璃度，咁係你經過嗰下係好驚嚇嘅，但係都唔等於佢係鬼啫，即係其實好多人就係疑生就生暗鬼，咁就係啦，即係如果你科幻嘅角度呢，其實我哋就唔會亂咁咩嘅，雖然我哋好鍾意超人啊怪獸啊機械人，但你唔使指個天嘩超人啊望下，咁我唔會望嘅，我好分得清楚咩現實咩幻想嘅，係呀你明唔明，即係科幻迷就多數係咁嘅，係呀 呢個有一個求真精神啦， 求真囉，同埋我哋睇咋嘛，鍾意睇咋嘛，我哋當係一個故事一個戲咁去睇，我哋都鍾意睇鬼戲㗎，但我哋唔係太驚嘅，唔會睇完鬼唔敢去廁所嘅，但係好多人就係、 是、無謂啊， 係啦，但好多人就係分唔到嘅，即係睇戲其實還睇戲啫，劇情嚟嘅，你同現實諗埋一齊咧，其實你就分唔到。咁其實大家即係觀眾咧，應該開始去分翻清楚呢啲嘢啦。 當年阿哥哥嗰套《二度空間》成日講㗎啦。 哦，點樣講咩？ 你 即係話分唔到 埋嘅， 哦，結結埋埋或者聽聽埋埋啲嘢，就喺你個腦度組成咗啲影像。 所以點解鬼佬見啊？會可能會係見 吸血僵尸， 吸血僵尸啊！ 中國人就見嗰啲跳下跳下嗰啲，係嘛？ 見啲床單布包住嘅嘢啊！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分清楚啦。咁如果你靈異嘅角度去諗一啲嘢咧，同科幻咧其實唔係咁同嘅。咁我覺得咁啊，快啲去講埋嗰個 review 先啦，因為時間都唔好夠啊。咁其實漢偉未睇嗰兩套戲都係嘛？ 未睇。 OK， 咁我講個破天荒啦。咁其實真係好多人 都話 中意睇啊。嗱，冇錯啦。點解咧？其實因為你會失望，因為你有啲前設啊。 係 啊，因為好多人睇過佢前面，即係之前拍嘅鬼眼啊，好多套 鬼眼係咯。 咁佢會 expect 咧，即係佢 expect 嘅嘢其實冇出現到啊。即係例如 twist 橋啊，或者一啲位咧冇出現到，因為happening 其實佢都幾平鋪直敍，係、 啊、 一條線咁落嘅。咁佢哋咪覺得唔好睇咯，失望咯。咁或者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哋覺得呢個導演啊，即係 M Night 呢個 Sarah Maron 咧，係江郎才盡啊！有人甚至乎話，咁係唔係咧？咁其實係咪一定要同一種形式一路拍落去嘅咧？咁其實唔係㗎嘛， 應該有咁嘅必要嘅。 反而一個即係有才華嘅人，應該不斷突破自己，係咪啊？ 不斷諗唔同嘅嘢先啱。 冇錯啦，咁其實即係大家唔好成日即係。好似以前咁，哇！睇完一套叫賭神嘅嘢之後咧，就哇咩賭鬼、賭俠、賭乜都，你想揾翻嗰個感覺。其實第二套戲就係第二套戲，係啦。就算同一個導演，其實你翻嚟 expect 佢俾啲新嘢你睇先啱，係 嘛？其實你睇翻實際例子，好似 Steven Spielberg 咁，佢 Car Purple 一個講黑路嘅， 係啊，好唔同。 講呢啲， 其實冇嘢㗎，你成 佢可以做好多 套比零克，套套戲都經典。 哦，咁啊， 套套戲都無關嘅。係嘛？嗱，呢啲就真係天才啦。咁嗱，咁唔好講咁遠處。咁大家其實要理解翻呢個破天荒咧。咁首先大家要放下啲成見先，唔好話即係你預期嘅嘢得唔到，呢個就係爛片啊！唔可以咁講嘅，唔可以咁講嘅。 應該 係 嘅。 係啦，最緊要咧係睇完套戲之後咧，你有冇嘢攞翻翻屋企？ 嗯。 係啦，如果套戲令到你 俾到咩印象？ 出咗戲院，你仲諗緊一啲嘢咧？其實呢套戲係好有用嘅。係啊，咁同埋呢套戲咧，有人覺得佢係一個警世嘅電影啦。啊，當然佢裏面講好多環保好多嘢啦。咁嗱，其實咧，你係 feel free 可以隨便去諗嘅，因為呢套其實真正就係俾你去諗啊。其實呢套戲咧，裏面嘅解釋，即係話係植物放出 chemical 去影響人會自殺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終極解釋，因為套戲入面咧，佢都冇話呢個係 proven 嘅嘢嚟嘅，都只係主角啦，同埋有啲科學家嘅一個假説嚟嘅。其實大部分即係電影入面啦，故事入面大部分人咧都寧願相信咧係政府一啲嘅實驗。造成嘅錯誤嚟嘅，即係佢哋反而唔相信呢個大自然嘅力量嚟嘅。咁其實我哋講翻啦，咁其實套戲咧開始咧咪影過黑板啊，上面就愛因斯坦係有句説話噶嘛。如果嗰啲蜜蜂喺呢個地球表面啊消失嘅話咧，咁人類咧就只係得翻四年嘅壽命嘅啫。嗱咁直譯就係咁譯啦呢句嘢嚇。咁其實呢句嘢咧，你諗下喎，有啲。四年咁，而家2008嚇，即係當然由個電影嗰度諗啦。咁你四年咪就2012咯？冇錯。咁其實係咪有啲咁嘅關係喺度咧？咁當然有人又話唔係啦，佢拍嗰陣都唔係咁，都唔係呢個年期嘅咩？咁但係 OK， 咁但係其實你都可以咁去諗下嘅，即係佢會唔會有啲寓意擺喺度咧？咁當然最尾嗰最初嗰一場lecture 啊，即係佢同啲學生講嘢嗰一場戲咧，其實咧你可以話咧，佢幫成套戲係開咗一個引子嘅。即係未開始死人，未開始發生嘢之前，佢哋就上堂問翻學生到底蜜蜂點解會消失嘅咧？咁班學生其實初唔想答嘅，我冇諗過喎。咁有啲學生逼住要答啦。先生問到，咁啊啲人話 global warming 啊，咩會唔會係污染啊？咩核子？咁其實每一個 答 案係啦，每一個答案咧，其實主角咧都話係未必嘅啫。其實咧係真係冇答案，冇人知啊。你話啲蜜蜂？死咗咩？佢唔係死咗喎，大家搞咗水蜜蜂消失，唔知去咗邊啊？ 係 點解啲數量都係咁少？死咗揾咗條屍啊！佢都咁講嘅，你唔見咗啊？而家講緊係，咁到底去曬邊咧？ 唔可能生殖能力反下 低。係即所有嘢都係未必嘅啫。其實大家最後要搞清楚一樣就係，其實你都未好了解成個自然嘅。即人類成日好自大就以為即自己識曬，我哋嘅科學已經係即差唔多係無敵，但其實。佢套戲就話俾你聽，你所招係甚少啊！咁所以大家睇呢套戲嗰陣咧，亦都唔需要去揾一個所謂終極答案，你可以隨便猜測嘅，你可以有你嘅 theory， 其實套戲是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給到你的。其實它目的就是等你繼續想，同埋呢你想下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呢、你可以是這樣理解啦。咁當中呢，即當然很多人有很多自己的 theory 啦，有人會覺得那些人是即係情緒啊，會影響嗰啲植物發放呢啲 chemical 啦。咁因為最後當然嗰個有個阿婆啊，即係獨居阿婆咧，咁後來係發咗癲咁衝出去之後，佢又瀨咗嘢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咧，你都可以咁諗嘅。但係呢個係其實亦都係一個理論啦。咁當然另一樣有啲人就話係後屘點解啲嗰個主角男女冇死咧？咁有人話因為佢哋有愛啊。咁但係咁唔通成個故事入面嘅世界其他人冇愛咩？即係但係你當然你都可以咁諗嘅，即係可能你如果你話因為人嘅情緒可以影響植物嘅時候，最尾嗰對男女的確佢嘅情緒係同其他人唔同嘅，佢係冇所謂，死都冇所謂，最緊要同啲愛人一齊嘛。咁可能呢個情緒令到啲植物唔好，咁你都可以咁解釋嘅，係咯，可能呢個情緒喺咁恐慌嘅情況之下，其他人冇咯， 亦都好似冇解釋點解突然間啲 其他人淨係恐慌咯。佢當然佢另外有又係解釋，就話其實佢係一個有一個 period 咁樣過咗就會過咗咯。咁但係呢個都係解釋啫，梗係唔係過咗啦。到最尾大家記唔記得喺法國巴黎重新發生嗰件事啊嘛。咁其實呢個故事咧可能未完嘅，可以嘅話咧可以繼續，你可以 imagine 落去係乜嘢。咁其實呢套戲係俾大家好多嘅思想啦， 你自己幻想埋個其他嘅劇情啦，可以。 冇錯啦，咁同埋我哋其實咧都想同大家平衡，即係去伸延閱讀啦，即係其他嘅一啲戲嘅。咁呢套戲其實大家可以 compare 咗幾套戲，咁就係之前有一套叫《墓地二殺》，即係 The Mist 啦，同埋《War of the Worlds》啊，即係 Tom Cruise。當然嗰套唔係 Tom Cruise， 即係嗰套已經係翻拍㗎啦，以前係一套黑白片嚟。咁其實呢幾套戲咧，即係有好多共通點嘅，就係佢哋屬於一啲 classic 嘅科幻嘅情節。咁卡城嘅科幻情節咧，原來咧就唔係咁講呢啲咩孤能刺激嘅，係玩橋嘅。咁其實你睇翻 Warp the Worlds 咧，又係無辜孤完咗嘅喎，你發唔發覺啊？ 係，全部都係無辜孤完。 全部都無辜完咗，你睇 The Miss 都係㗎，最尾 完全唔知咩事。 唔知咩事，你有冇睇 The Miss 啊？ 有， 都有睇係嘛？都係無辜孤咪完咗咯。咁啲美軍， 你啲蟲冇可能 係去曬邊啊？ 一個成座山咁大嘅，可能突然間消失 㗎。嗰隻巨型嗰隻成大過座山啊，唔係成座山咁，冇可能。 有啲股可能係幻象嚟嘅，啲 冇錯啦。 啲 miss 可能 冇錯 一個 幻象，冇錯，或者甚至乎係一啲毒氣都唔頂嚟嘅，即係令到你產生幻覺。其實可能你係自己人殺緊人嘅啫。你以為啲怪獸嗱，因為咧，我哋可以呢度咧呢一 part 可以跳到另外一套，再 都好類似你呢個佢唔同人提出唔同嘅 theory， 有啲人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話怪一啲怪蟲係 冇錯 嚇， 係啊 係 啊，好睇㗎嗰套墓地二殺，好睇嗱，當然一樣有人話唔好睇嘅，好爭議。史蒂 芬金嘅作品啦，嗰套就 係啦，原著小說係嘛，咁呢套大家未睇可以睇啊。咁其實頭先講到話啲幻象啲咧，有一套再舊啲嘅叫 Jacob's Ladder， 咁我唔知香港譯做乜嘢，有冇上我都真係唔知。 有上過， 有上過，好舊好舊好舊啦。因為點解好舊咧？就係個主角個仔啊，當年係由呢個空麥窿個細路仔飾演，你諗下幾舊啊？係 咯， 係啦，即係咁 OK， 咁唔好扯咁遠。咁呢套係講咩嘅咧？其實咧，佢就講一個越戰軍人啊，佢退咗役之後咧就走。其實呢個人原本係一個博士嚟嘅，咁因為佢即係唔開心啊，因為佢哋屋企人即係佢個仔死咗啊。咁佢就即係走咗去當兵咁樣啦。咁跟住講佢返去即係退咗役之後呢就做郵差喎，唔知點解又唔知點解唔做返博士。咁跟住佢就講佢之後呢就開始成日見到啲幻象，有啲奇奇怪怪嘅唔知咩嚟，好似 demon， 佢覺得係 demon 啦，即係啲惡魔咁樣。即係有啲冇面，唔係佢實體就冇面㗎，即係有時佢搭地鐵咁樣，咁嘩咁最尾嗰程車見到成車人怪樣嘅咁樣，即係嗰啲呢，咁其實幾恐怖㗎嗰套戲。咁跟住呢成件事查落去呢，最尾呢牽涉到呢佢嗰班戰友啦，即係搵返嗰班越戰嗰陣嗰班戰友呢，就講返原來佢哋都有遇到呢啲嘢喎。咁跟住佢哋就開始懷疑啦，喂其實係唔係嗰啲政府啊，其實喺我哋搵我哋做嗰啲實驗呢，就牽涉到呢啲嘢㗎。咁後咪佢逐一個嗰啲舊嘅戰友逐一死亡，咁其實佢一路睇好清楚好清楚，但係最尾個謎底其實都唔緊要啦，講埋個謎底啦，因為佢好舊㗎，大家搵嚟睇下。咁最尾謎底原來係咩呢？原來呢個主角呢係根本啊冇離開過越戰㗎，原來整個所謂在越戰之後的這段生活呢是他幻想出來，根本他就是中了槍， 咁就瞓喺度就嚟死之前嘅幻想出嚟嘅一啲影像嚟嘅、 嗯， 有啲似嗰時嗰套耶穌咧。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係啦，有少少咁樣臨死前嘅一段幻想。咁但係點解會發生一段咁嘅幻想嘅呢？原來係真係美軍去做啲實驗，但係咩實驗呢？唔係有鬼，唔係有怪，原來呢就係整咗啲神經毒氣， 去 揾自己人試，睇試下呢啲嘢會整到啲人點樣嘅呢。咁原來就會整到啲人都係咁揈頭，因為佢見到嗰啲惡魔咧就係咁揈頭嘅，揈得好快嘅。咁原來佢真係見過呢個影像，但係咩就係佢嗰啲朋友喺度揈頭，係嗰啲戰友喺度揈頭，見過好多啲人做好多嘢。咁其實佢哋一路喺度做乜咧？就係、是、自己人殺翻自己人，對部隊互相廝殺啊！ 哦， 係。係啊，佢呢個就係個結局。咁當然佢喺幻想裏面，佢繼續見翻佢嘅未來咧，就係佢個仔翻嚟接翻佢上嗰條樓梯。咁所以呢套戲冇錯啦，聖經啊， 上天梯。 上天梯啊！咁我哋唔詳細解釋咁多啦。咁呢個亦都係關乎於一啲毒氣啊、幻象啊，同埋啲人去嘗試解釋翻自己到底一啲嘢 發生咗咩事？ 發生咩事啊？咁呢個其實同我哋下即係跟住要講啊，收尾尋人都有啲似嘅。係啊，咁我睇下先，我哋講完未啊？我講多少少啦。咁頭先講話 Warp the World 亦都係失驚無神，講完成件事，哇！邊度埋到尾啊？火星人完全都唔可以。還擊嘅人類 一啲好普通嘅感冒菌殺你， 冇錯啦。最尾原來就係喺地球，即係佢個戲好得意嘅。一開始就講神啊，一早就擺低咗可以保護你嘅嘢喺度嘅，係咩咧？原來就係病菌，即係平時你覺得好討厭，原來係佢令到人類唔使俾啲外星人侵略。咁當然咧喺嗰套戲入面你會覺得荒謬，即係 Tom Cruise 個版本啊，我意思。佢話嗰啲外星人監視咗地球幾萬年，你唔知道有細菌咁啊，荒謬啲啦。咁但係 anyway 原作可能冇呢 part 嘅。咁你話呢個咁嘅一啲好普通嘅嘢，佢 stop 咗一啲嘩咁勁嘅嘢係荒謬，唔係咁梗係唔係荒謬啦、啊、你當 twist 橋都得囉，但係 其實西片都好多想鍾意玩嘅，例如搞笑嘅火星人襲地球啦 ,Mars Attack 啦，係聽歌 啊 最尾咩頂 爆炸佢 嘅，係啦，佢原來一聽嗰啲狼曲就會 嗰啲老歌， 係啊，啲老歌就會頂唔順死嘅。其實啊，超時空要塞啊，玩林明明唱歌呢樣嘢都係抄呢條橋㗎，你知唔知啊？即係你冇可能一隻籃打人哋幾多十萬啊？籃隊係嘛？ 十萬籃隊 係啊，冇得打嘅。即係當然有阿巴特讚地掉頭幫佢打啦，但係都唔夠打。最屘點打就係、是、靠林明明唱歌。其實呢樣嘢一樣呢條橋嚟嘅。如果大家唔 buy 呢種，即係用一啲你覺得搞咗荒謬嘅唔荒謬，佢故事有佢有解釋㗎。係嘛？係嘛？佢解釋噶嘛？你覺得荒謬，唔係嗰樣嘢荒謬，係你永遠 assume 咗勁嘅嘢，一定要揾樣更勁嘅嘢打低佢。你錯啦！有時現實上真係唔係咁噶。有時你破一樣，你以為冇得破嘢，就係揾到一個你諗唔到嘅破綻咁簡單嘅啫。咁原來呢啲咁嘅玩法咧，連當年怪談啊，唔係而家嗰啲怪談喎，當年廣播劇怪談，即係專講鬼故，夜晚十二點，我曾經聽過一集咧，都係類似嘅嘢嘅。咁就係講咧一啲植物，一啲植物啊，攣藤啊嘅植物，咁啊，即係佢好巨型㗎，即係唔係細嗰啲嚟嘅。咁如果佢生到成個世界都係咧，咁就基本上人會死曬，因為佢會纏住曬所有嘢。咁嗰個故事嗱，當然我冇聽曬成個故事，因為啱啱開就佢已經即係差唔多完。咁最尾嘅結局係點樣嘅咧？即係你都會覺得哇，咁點收科啊？咁最尾講啲主角佢哋已經喺一間屋度。即係啲嘢攻係啊，飛埋牆啦，攻入嚟啦。咦！突然間落雨，跟住嗰啲植物就開始凋謝。 竟然怕水嘅。 原來嗰啲植物咧係一啲史前嘅植物嚟嘅。咁點解佢一路都冇即係威脅過地球嘅其他生物呢？原來佢係最怕地球上最普通嘅嘢就係水，所以佢根本冇辦法生存。可能佢外星嚟㗎，我唔知佢冇解釋嘅怪談嚟啫嘛。你想點啫？係咪先？嗱，同埋呢啲古仔咧，你唔好要求咁多解釋。佢要講嘅唔係解釋， 係 俾呢個古仔你去諗嘢，即係好似啲寓言故事咁啊。你唔好問咩守株待兔，只兔點會嚟？唉，等唔係主題講呢啲大佬係嘛？咁所以大家睇呢種古仔嗰陣咧，可以去諗真啲，係啊，同埋睇唔明嘅咧唔緊要。 諗 多啲，冇錯，其實佢過嘅地方就係唔使明嘅，你係諗嘢，所以諗多啲嘢。 最經典嘅科幻情節就係呢啲啦。 冇錯啦，最 classic 嘅科幻片就係咁嘅。咁深海尋人咧，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句説話去歸納佢嘅，就係、是、早前好興嘅潛水怕屈機，見鬼物勾嘴。其實呢個 slogan 咧，擺佢 poster 咧 fit 曬。 咁 fit？ 係好 fit。咁呢套嘢主要都係講下李心潔，即係。潛水嗰陣出咗個意外啦，咁當然佢係誤殺咗佢個男朋友啊。咁成套嘢 唔怕講啦，大家睇嘅應該睇咗，唔睇我睇俾你唔睇㗎啦。咁就係呢，原來就係講阿 Isabella 呢就唔想佢知道件真相。咁所以呢佢即係治療嘅過程裏面呢，李心潔就不斷去重組返成件事。咁佢重組嘅過程呢即係發生好多錯嘅嘢，咁就變咗好多鬼嗰啲嘢出現。其實你睇套戲呢，大部分嘅劇情，前大半嘅劇情呢，其實佢都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啫。其實就冇呢啲咁嘅嘢發生。 全部都係南柯一夢。 唔係一夢，即係成段嘅治療過程，自己解釋返件事囉，係咁樣囉。咁跟住後半嗰啲咁多呢，就講返佢即係叫做係現實裏面同返 Isabella 個真正嘅關係啦。咁當然呢，最尾有啲人覺得嘩呢套戲即係咁鬼悶嘅，以為佢完又唔完，以為佢完又唔完。但其實佢最尾即係李心潔係行咗個海度，即係你可以話 回歸海洋。 回歸海洋啊，冇錯。其實佢最尾所講嘅就係人回歸自然呢樣嘢嘅。咁當然佢死咗啦，最尾。但佢拍得好靚嘅，最尾你見到佢同結果同佢個男朋友即係喺水度再游水咁樣。咁意境上係好靚嘅。咁當然你話悶唔悶？咁有啲嘅，講真的我都覺得。咁但係即係大家或者亦都俾少少心機去欣賞一下，即係因為你好少有嘅香港會拍呢類戲。同埋大家呢都要知道呢，香港片嘅 budget 其實拍呢啲潛水戲呢係要嘥好多錢㗎，係好難拍㗎，喺水裏面呢你真係好難去做到想做 嘅。日本嘅箍 冇錯，用日本嘅拍攝，咁但係呢班演員你都係即係雖然都即係受過少訓練先落水，但原來李心潔拍呢、這個就係佢同佢男朋友即係刺死佢男朋友嗰段戲呢，即係佢嗰個掙扎嗰個過程，佢唔係專登刺佢㗎，即係佢因為佢自己即係個故事裏面講佢發生啲問題，即係冇乜意識咁啊，咁點樣咁佢掙扎嗰個過程咧，佢講佢自己啊都爭啲真係賴嘢㗎。 哦， 係啊，即刻救翻上嚟咋？如果唔係，真係鬼啊，真係。係啊，咁其實即係大家要即係欣賞一下，即係香港即係可能會有啲嘗試性嘅嘢，咁大家都要支持。咁如果唔係咧，即係冇之後啲嘢啦，係咪？因為我見即係可能票房都未必話太好啊。 理論上呢套嘢係叫好唔叫座咯。 是啦，咁有人話即係徐克係咪即係即係大陸資金所限呢，都唔敢講鬼，即係最尾永遠都要話冇鬼，咁我又唔覺得套戲冇鬼喎、 啊、 因為最尾佢男朋友呢都係專登即係令到佢睇唔到嗰段錄影帶，即係佢其實拍低咗㗎嗰個潛水過程，其實佢應該係影到呢，佢一刀刉佢呢個鏡頭，但係佢最尾睇返影帶真係變曬雪花㗎囉，咁最尾即係你影到後面呢，佢男朋友企咗喺度，都係唔恐怖㗎，因為嗰佢係好善意咁企喺度。咁你話冇鬼咩？我覺得有嘅，佢最終都係有鬼嘅。不過佢係 ghost 裏面嗰啲囉，即係一個有愛嘅鬼囉， 比較 浪漫嗰隻囉。咁即係我就覺得呢套戲即係你睇你鍾唔鍾意啦，咁又悶。咁其實如果你純粹尋求觀能刺激嘅話呢，咁的確可能係。 但照你講又整體嚟講，我係將幾套戲夾埋一齊喎，有少少。 咁你都可以咁講，我覺得佢呢套戲亦都可以講係直接挑戰翻之前李心潔幾套戲嘅。咁包括呢個見鬼啦，當然嗰度西片嗰度版本二度見鬼啦，咁同埋仲有我覺得林嘉欣有份一齊做嗰度救命都有㗎喎。係、 哦、 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有講兩個女人之間嗰個對立同埋情義㗎。 嗯哼。 係呀，咁亦都係兩個女人呢可以隨時係最好嘅朋友，亦都可以變成你最 worst 嘅敵人。咁當然呢套戲入面佢哋對敵嗰係佢幻想啦，咁但其實即係唔知啊，女士心目中會唔會曾經都有呢一刻，即係諗過你身邊嗰人會唔會隨時係你，遲啲係你最大嘅敵人咧？即係呢個真係現實上都有啲咁嘢發生㗎。據我即係所認識嘅人，係啊，咁所以你探討呢樣嘢都，佢係有，即係佢主題就唔係呢個㗎啦，但係都有呢個成分，即係有嗰個救命裏面嗰個兩個女人，即係到底係朋友定敵人咧？呢、這個成分喺度，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大家亦都去比較下啦，當係一個平衡嘅閱讀咁樣咯。咁同埋呢徐克佢亦都講過啦，即係呢個恐懼感啊係源於人類嘅內心㗎、 嗯。 即係其實即拍呢個鬼戲呢，即係你唔係一定要即係拍啲好誇張好乜嘢嘅嘢。 太誇張。 即係例如佢中間有一幕無端端多隻杯嘅屋企。咁佢就諗即原來嗰個杯邊度嚟呢，就係之前嗰個死咗嗰個人嗰、那個嗰個殯儀館啊擺喺度嗰隻杯。即係佢個 number 上面㗎嗰、那個杯。咁其實呢個嘢呢，原來徐克話呢係佢親身嘅經歷嚟嘅。 喔、 oh. 唔係有鬼嘅親身，即係意思就話佢都試過原來屋企呢，咦突然間好定呢個杯唔係我㗎喎，呢個杯邊個 你咪好驚啊？即係咪你有時啊，浴缸無端有啲哇好長嘅頭髮，你都好驚啦。我短頭髮咁，即係同呢啲同一嘅咋。咁當然啦，真相唔好以為有鬼。最尾原來真相，原來嗰間屋咧，佢都係朋友借佢住。原來嗰個定期咧係有人上嚟打掃嘅。咁所以有人原來佢唔知㗎。原來打掃嗰個人即係有時會換下啲嘢咁解啫，冇鬼冇鬼。OK， 但係咧嗰個嚇一嚇嗰下嘢咧係佢親身經歷。 其實有時驚嚇唔需要一定好多好 visual 整啲 青苗牙嘅嘢。你發覺咧日本咧好多嘅恐怖片咧，佢都玩一啲生活上嘅嘢，例如。即係大家最驚即係午夜空靈嗰樣嘢係咩？就電視爬個人出嚟啊嘛，手機空靈玩手機，呢啲全部係你日常生活會接觸嘅嘢嚟。佢專登就揾啲你一拿起手，我身上面都有嘅嘢嚟嚇你。你最易聯想啊，因為咁其實恐怖片即係有時最成功翻嚟呢啲，唔一定係一啲好即係好犀利嘅特技或者係啲乜嘢。同埋咧，佢今次呢套玩搭 lift 一樣有嘅。咁大家依然嚇親㗎喎，其實玩過好多次啦，係咪大家睇過你心結 係 但依然啲人睇完係驚嘅，咁所以其實萬事萬靈。 咁呢個冇辦法，人喺禁閉空間度。 冇錯啦，即係當你自己一個人搭 lift， 你又可能諗返起呢幕㗎嘛。係咪即係其實呢個點解你會 impress， 就因為你自己都會有啲咁嘅類近嘅經歷，唔係見鬼嘅經歷，即係嗰個場景 關，冇錯，四面都係 場景，你可能你會有啲咁嘅聯想。 一般 lift 都係四面都 係鏡。即係你睇完鬼有啲人唔敢去廁所都係咁啫嘛。 當然。 啱睇完套戲，哇！廁所有鬼，我以前實諗有鬼啊，係咪？係嘛？即係心理暗示咗你嘅，可以咁講。咁或者我哋睇下先呢套戲。 今日有 Overrun 好犀利。 哇！今日 Overrun 飛起啦。咁其實即係講唔曬啊，因為如果要繼續講曬原本預備嗰啲資料就有排講。咁睇下先，而家哇！我哋而家直情係超曬時啊。 咁 係啦，或者我哋講翻啦，嚟一個禮拜會做呢個殺神特工啦。即係以前做啊 Tomb Raider 嗰個啦，係啦，冇錯啦，性感女神啦，咁會做啦，咁同埋 War E 啊，即係我哋講幾個禮拜嗰套機械人仔嗰套咧，亦都會上畫嘅喎，但係唔知點解冇乜宣傳 嘅。七月31號未 係下禮拜。未係，再下禮拜，但冇乜宣傳嘅，通常迪士尼早一個月都宣傳啦，係嘛？ 係咯，同埋今次又唔覺有麥當勞換公仔喎，因為一般都會有。 都未有咯，起碼係咯。咁唔知點解啦，咁但呢套嘢幾得意㗎，我哋睇過個今次個完成度呢，佢唔係好似之前嗰啲咁嘅質地喎，佢真實嘅戲嘅感覺㗎喎。係即係佢啲機械啲鐵呀嗰啲環境呢，你完全睇得到 好靚， 係真正嘅科幻片咁樣㗎，咁所以大家睇下啦，咁其實佢內容亦都好多即係意義喺度㗎，其實即係佢最尾嗰個機人係揾到自己嘅人生意義咁樣㗎。咁或者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呢個殺神特工啦，好唔好？咁講住咁多先啦，好啦，下個禮拜見啦 ，OK， 拜拜。